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情况，这时段要关注的是西部环路方面，西二环的天宁寺桥到官园桥的南向北方向，西直门桥到复兴门桥的北向南方向，西三环的紫竹桥到新兴桥的北向南，西四环的五棵松桥到南沙窝桥的北向南，以上路段都是车多行驶缓慢的路段，提醒所有的司机朋友小心驾驶。接下来马上进入吃喝玩乐大搜索，今天咱们接着聊茶。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吃喝玩乐大搜索。 吃喝任嘴领路，玩乐由心前行。我们的目标是掏空景点，赏心悦目，扫荡城市，随处为家。从南嗨到北，从西笑到东，吃喝玩乐大搜索，造出自我。 17:05，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非常纯净版的吃喝玩乐大搜索，难得在年底和大家直播。各位好，我是夏明。 各位好，我是王维。 哎呀，今天我们主要就是聊茶，而且两个小时聊得满满的都是茶。 是的，不过呢，在此也得跟众多位听众朋友说，因为今天在我们吃喝玩乐大搜索的这个微信公众平台当中，头条推送的那个，我相信有很多朋友都看到了。 是， 但是大家发的关键词全不对。啊，比如说像什么海风啊、天一啊、小丑啊、一览众山小，大家发的都是白茶。 是， 错了。今天我们哎呀，如果要是看视频直播的朋友应该能看到，今天多宝宝带来的这俩大家伙 蛐蛐罐 真是神似啊，质地反正应该不轻啊，当然里头是有茶的，对不对？啊，对对对，那你都不用细说啊，所以 不让说话。 所以我们今天的关键词是茶仓。 对对对， 而且年底了嘛，今天多宝宝带来的是两个同颜色但是款是有略微不太一样的茶仓、 哦、 所以大家发关键词茶仓，点进去之后可以看，哎，我到底是要这带花的还是这个不带花的， 就是这里边是有茶的是吗？ 当然了，它不是空罐、 不是空的、里边是有什么茶呢？ 白茶呀、 就是白茶 啊，对啊，所以那个、咱们那个微信是应和着的， 哎，是的是的是的、而且呢今天看视频的朋友，哎呀更有福利了。 是的是的是， 因为今天在直播间当中我们三个人是三个季节， 完完全全是这样的， 分别是 夏秋冬啊、 这就看出功夫来了有的人内功啊太深厚了， 哎，但是我穿这衣服是有特点的 啊，你谈谈。 真的，我今天穿出来的时候 应景倒是 我们家里人跟我说，哎，你今天穿这个特别特别像那个小胖爱玩的一个游戏叫蛤蟆吐球哎，像不像祖玛 还真是 你看 可能就那么设计的，干嘛像 对，你手机里边应该配着这种音乐，就颠儿的走，叮叮当叮叮当，就是特像是吧，挺有节日气氛啊，挺好挺好挺好。来来来，回到咱们今天的主题啊，我们今天要聊的是其实有茶，当然也来茶聊一聊这个茶具，今儿跟大家分享的是茶仓，所以我们主要也来聊一聊这个茶仓。 是 啊，来咱先说说，这是多宝宝算你监制的吧，对不对？设计也是你来设计的吗？两个有什么不一样的吗？ 这两个肯定是款式有不一样，但釉水上保持了一个一致性。如果远一点让各位看的话，比如说我现在离两位主持人老师大概咱们有个 一米 不止， 两米 差不多，这个多精确，你看看这个距离的话，您看这个，如果我不跟您讲的话，您会认为它是个什么材质的？ 磨砂面塑料的， 火山岩的。 哎，他说那就比你说那高档啊。 但是 我个人的感觉呢也的确如此，它有岩石的质感。但我最开始这个灵感的来源呢，是我们非常传统的一种这个保存茶叶的形式，就是用锡，用锡罐的形式保存。 哦，这是锡罐啊？ 不是锡。 嗨 啊，你听完了再说，这位同学啊啊，这个因为以现在的锡跟以前不一样，现在的锡都是进口锡，它是做抛光的，所以您看现在锡基本是白的，很亮的颜色。 是， 在以前的老锡罐的颜色呢，就不是这样的了。它如果您家里比如说老家还传下来的有的锡罐， 还有这个吸气， 对，还有点烟筒， 哎，对，很多了这种，因为吸是广泛应用在我们这个，尤其是北方人的家庭生活当中的，很多老家还都有这个家传的这个吸气，您能感觉到，它是仿着这个吸罐的质感和它的这个釉光来制作的，但是它是纯粹的陶瓷器。 哦， 哎，因为现在用锡呢，不太现实，说实话，一个锡呢笨重，非常重。第二点来讲，锡质软。 对， 所以我们传家下来，如果您家里有锡啊，就是锡器，您看我说对不对，很保不齐就有点坑坑点点的地方，它因为质地很软，您搬呀挪呀它有可能有碰撞，所以锡这个东西呢在现在来讲运用的比较少了，而且它贵，在现在来讲很贵啊，所以现在呢我们说最适合装这个茶叶的保存的话肯定是陶瓷类的，当然这我上嘴唇下嘴唇，我说陶瓷其实这边还有很多的门类，咱们一会儿再慢慢说，但我呢一直就想说能不能做出一个质感上有锡的质感，那么实际上呢又是用陶瓷的真正的质地来做的，所以这就有了今天的我给它起了名字啊，这又是我起的名字，好不好听二位老师多批评啊，啊，这就要批评，我还没说呢，这俩人都攒上劲了，感觉的，啊，叫乌金釉，乌啊就是黑的意思，没反应，多尴尬，咱这合作也好多年了，你给点意思，这个简单的捧一捧， 哇 哦，哎，去，这太假了，这实在是，这个釉我给起了个名字叫乌金釉啊，这个就是呈现一种哑光的这种金属的质感。哎，是这样，但是呢这两个呢其实大小高矮底足的直径都没有区别，区别在于两个款式啊，一个是直筒带暗花纹的，还有一种呢这个造型呢就是我们说海棠的，这是一个海棠形嘛， 还别倒过来，一会儿那盖儿掉了， 那不能够，您就这么倒了这盖儿也掉不了，啊，您看这个它这个有很大的一个 缩劲， 是这样的，你跟我真是时间长了，哎，还拔不开了，你看，非常有作劲，它要求有盐，有要口要盐嘛，对不对？ 哎，那底款是， 底款是红箭，还是一样的， 哦， 跟咱们，一直跟大家分享的这个茶仓是一样的，因为我上回让我们非常智能的这个机器人老师呢，也给我们调了一下档案，查了一下，上一次跟大家分享茶仓是在2017年的五六月份。 对，离现在最近的一次咱们分享的不是茶仓， 哎，对了对了，就说单说茶仓来讲啊，就是上回都是去年五六月份的时候了，一直也想，就是我自己想啊，就是有一个突破吧，就是说原来的质感，比如说红绿釉，这个咱们很多听众熟悉，那我现在呢就是一直在想，除红绿釉以外有没有一个能够呈现出来的这种釉水的质感包括造型，所以呢跟去年来讲我觉得是有变化的，但同时它其实都属于高温窑变的一种，只是窑变点不一样就是了， 好，偶代理可以这么念吧，好，他就说，咦，视频直播需要 APP 才能看吗？ 啊，两种方式啊，一种是那个北京时间的 APP 你需要下载一下，还有一种呢您可以直接上北京广播网，现在正在视频直播的17点到19点是我们三个人， 哎，是啊，本节目也有奖品啊，本节目的奖品是由潘家园礼物提供的价值500元的纯手绘青花瓷茶杯一份，潘家园26周年答谢会蟠桃会已经开始了，31号结束，线上线下同享9.9元的限时购，详询电话86395714 86395714。说完这个茶仓里边这茶是白茶是什么呢？是巧克力块的吗？ 巧克力块，2013年的白牡丹的巧克力块，这个咱们很多听众朋友反复都督促我，也有同老问，我是一直想着它是跟茶仓配在一起呢，比较的合适一点，而且这样的茶仓呢，也非常适合放这种紧压成小块的，包括您说我平时我们家自己喝普洱的小沱茶也没问题啊，都是可以放的。 哎，那也就是说今天分享的，虽然你起的这个名字是一个名字。但是实际上，略微的从外表来看还是有一些不同。所以，哎，小胖，你要是选的话，你选哪个？ 我选那个，就是。 你等会儿，你们两个同时说，咱看一样不一样？ 好， 好吧，反正过年了嘛，是不是？ 好， 就假设啊，先说假设啊，我要给二位一人送一个， 嗯 啊，假设啊，别当真。这个，那你们二位 不就别假设呀？ 你看他咬实了，他得 真是、 啊。我们俩是按身材来的，小胖可以要那个胖一点，我要那个瘦一点。 你是这么想的吗？ 哪个是瘦的？请问、 啊？就那马冬梅。 什么乱七八糟的、 啊、不是就是那个有那个 这两个、 哦、那倒也是哈，你这么看的话那个更丰满一些， 对吧？那个 就是像什么海棠，对吧？哎，海棠花这个更丰满一些， 这边看的可能就更明显一点， 对对对、 啊、像个花朵的形状， 对 对对对对 啊，一个是直筒型的，一个是海棠纹的，所以你们选的是？ 我选海棠纹， 我选直筒的， 特别棒 啊。反正就别、 就是、这意思， 先别在台面上造成矛盾，先拿回去再说，是这意思。哎，真默契、 哎、 这俩人。 真的，今天分享的这两个，就是无论您选择哪个，我觉得都挺好的。 嗯， 因为首先啊，款式新颖， 哎， 因为以前从来没有这种款式的， 是， 对吧？第二，它个儿大， 个儿确实不小。 那当然了， 哎，这就给我们了，谢谢啊，谢谢啊。 哎， 哦、 真的，你看， 谢谢谢， 个儿不小吧？ 哦，还行哈，因为就看起来特别厚重，就是看起来特沉，应该特别压手。但拿在里边有茶吗？ 啊，里边没有啊。 嗨，我说这么轻的，没茶、 啊。 所以你就说这分量已经不轻了吧？ 分量不轻了， 对吧？ 不轻不轻 了。那再其次，我说心里话、啊。 您说， 里头带茶，今天的这个分享的价格值得拥有。 是，哎，今天分享这价格是两个一块都揣了，还是？ 那等，呸。就是让大家就是那个发关键词， 哦，就是您选 茶仓，然后您选这两款，哪款都行，里头都带茶 啊、茶是一样的，茶的分量也是一样的，茶的这个种类也是一样的。其实这俩罐呢，您看我刚才还是说，您摆在一块儿，一边高，底足一对，是一边胖，那基本上它是一对嘛，就等于算是，只是说有个选择，就要不然我这么久都没跟大伙儿带茶仓，我就有点不好意思的了，因为老有朋友问嘛。 对对对， 如果要把白茶在里头换成花茶，我觉得就完美了。 是，你可以自己加， 他正好没给你。 哎，这里头你估量过能放多少克吗？ 我这么跟您说吧，您比如说六宝二位熟吧， 嗯， 六宝的话这里边放四两没问题， 嗯， 哦，那可以，那可以， 就是您暂时喝的，一时半会儿的就够了。 嗯， 我一直跟大伙说，就是一个分别储存的问题嘛。您这儿案头搁这么一个，哎， 对，而且它糖还挺大的，由于它高，您可以放一些条索类的茶也没问题， 没问题啊， 对吧？ 乌龙类的其实也都适合，黑茶类的都没问题， 对， 红茶类的都行，白茶类的呢不是不行，就是放少点， 嗯， 因为它只要是蓬松的，它就要比紧压的放的少一些了。 嗯，好好好。陈宏伟，你发的不对，当然也有可能我发音不对啊。嗯，他发的关键词是茶汤。 哦，这个白茶茶汤是什么颜色？ 茶仓啊，茶仓， 仓库的仓。 是是是， 嗯 啊， 嗯， 这个你煎了多长时间？ 这个呀、 啊，对 呀、 啊， 这个应该打2018年的初。有了这个灵感， 就有这个计划了， 有这灵感了，是逛博物馆、哦、瞧见人家有这个大致形制的这个就是老器物， 嗯 啊，我其实做很多东西还是从老器物上找个基本的灵感吧。那完了以后，咱们也这也不叫复刻了， 嗯， 是一种灵感的取得了，也就是那不是说一比一完全按照老器物来，但是没有这灵感，说实话你还真不好找。所以有的时候我说咱重视传统啊，有道理，传统里边很多都是智慧。 是的，是的。正应该是鱼吧， 正琪琪吧？ 啊，那好吧，正 琪 琪。 嗯， 他说：“哎，问一下多杰，梅花茶仓底部没有红箭底款吧？我们刚才看了一下， 我告诉您，还真有， 哎， 都有的， 嗯，都有， 让您失望了， 是吧？ 哎，这叫什么话？ 哎，刚才咱们说完了今天分享的这个茶仓了。”那里头的这款白茶能简单的说两句吗？ 嗯，就是2013年的这个白牡丹啊，压成的这种小巧克力块，小巧克力块，咱们老听众朋友呢都熟悉， 嗯 啊，那么这个一块一块的呢，它属于紧压了，那么就比较适合您的外出携带，或者有的朋友说呢，我上办公室我就好喝这个，因为占不了多的地儿。白茶呢，它如果你认为它有一个小弊端的话，就是比较蓬，就是条索比较膨大。其实它跟闽北的岩茶都差不多，就都是在仓储上会造成一定的压力。咱们要在家里，您要都觉得有压力，其实茶厂来讲压力也是很大的。那人家都是成吨成吨的，那占的屋子不是一个体积。咱们搞这方面你就知道，这库存也很重要的。所以呢，现在做成这种紧压茶的一个方面携带，另一方面呢，会 在它的转化上又有一定的不同。哎，所以很多朋友为什么现在说愿意喝这个白茶的，比如茶饼啊，它单有一个风味在其中。那这款呢，2013年到今年，这就算五年吧，就算是五年了。 哦， 转化的还是可以的。 好，这个有朋友也问说，去年咱们不是也分享过巧克力块吗？好像也是和咱们那茶罐一块分享 的。 他说不是特别好泡开。 哦，我现在来得及给大伙讲讲吗？ 来得及。 好，那这样我给您简单说说，也不光说咱这白茶巧克力块，您如果有其他小的紧压茶，您照我这方法都没问题。首先来讲呢，您找一个茶器具，不管是茶壶啊或者您茶杯，百度沸水进去，进多少呢？没过这个茶紧压茶就可以，没紧压茶一点儿。那么您呢，有个耐心，先在这样的水里浸泡大概30秒钟左右。这个时候您出汤以后，您会发现一个问题，那就是说这个茶基本上茶汤没有颜色，因为您没泡开吧，说白了就是这么回事。但这个时候关键的步骤要来了，您呢等一下，您现在茶的表面已经打湿了。不要再着急泡第二道了，您再注水，我跟您讲还泡不开，怎么办呢？等一下。 我以为是盖盖儿 啊，盖不盖盖儿都行，盖盖儿也行，关小火是这意思吧？ 哎，你看 这词儿怎么这么顺呢？我接着说，我这个啊，您得等一下，等什么呢？等它表面这个水往里吃一吃，像什么呢？我举这例子又很简单了，浇花儿。 啊，对， 哎，花盆里的土啊，急着水浇就淤出来了，它其实下边根本就没湿，它吃不进去。然后我们以前胡同里老奶奶教我，就是甭着急，等会儿，等什么呢？等这水往下吃一点。这茶也是一样，它有干燥的部分，它一定是吸水的，这是一特性，都这样，它会自主的把您表面那个水吸进去。这样的话，其实里边就有一点微微的松动了。您比如说这个时候您等个一分来钟，让它把这水吃进去，您第二道还百度水再冲泡再浸泡，基本上就能打开了。那么到第三道的时候，您基本怎么泡怎么有了这方法。今儿这个白茶2013年巧克力块用得上，您要平时什么沱茶那小黑茶块都行，都用得上。 好好好， 冷艳2018也问了一下，说乌金釉可以多介绍一下吗？是景德镇的原料吗？还有红箭是什么意思？我不是特别懂，第一次问。 哎，好嘞，这怪我，我应该把这说全面了。先说这红箭，红箭呢，我做的这个茶器具呢，我都打了个红箭的款儿。红箭是谁呢？是茶圣陆羽的字，他姓陆名羽，字红箭。所以又叫它陆红箭。那我本人呢是学这个茶经出身的，所以我就为了纪念他老人家啊，咱们唐代的这位茶圣，所以我就借用了他老人家的这个字，所以我一直打这个红箭款。我也是希望，比如说那借今儿这节目我说出来了，那就让很多的今天的听众朋友还知道，哦，1200年前这老先生他姓陆名羽字红箭，这也是我给他老人家扬这个名嘛。那我是这么有个单纯的想法啊。再说这个乌金釉，这乌金釉本身呢不是景德镇来做，是咱们福建的瓷都德化来制作，它比较善于做这个窑变釉的质感。那这个釉呢，说实话您常用还有变化，现在是没人动过这两个， 应该是没事得，没事就得摸摸它，泡泡姜什么的 啊。您没事啊，您反正用的时候您准要摸它，您不用刻意的话， 对对对， 您就准要摸它。 嗯， 咱们家里很多老物件没有人刻意的说盘它，都使出来了。那感觉今天咱们讲都懂这词儿的包浆啊，就玩这个都懂哈，皮壳它其实您就是日久天长了，那家里老物件都带这么一层，其实这个也是一样，您长期的用手来拿它，您去取茶叶，您包括去把玩它，它慢慢这个表面的质感，我这么一说下面老师您看得着就知道肯定会有变化。 是的， 现在这两个给二位的没变化，还是没动过的。 好，那刚才多宝宝其实也回答了原问的问题。 哦， 他说问一下多宝宝，咱们这茶仓材质是马口铁的呢还是陶瓷的呢？ 马口铁。 你别搅和行不行？这本来还不知道呢。哎，这是陶瓷的，陶瓷的，像马口铁啊。 对对对，但是手感上就完全不一样。 是的，是的。 如果马口铁它都能做成，啊，这样的面的， 啊， 我觉得也算是手艺。 哎，那绝对是， 哎， 这一点点敲出来。 就提到包浆，我都记得我昨天看了一个那个视频，然后有朋友就是买那个四方桌， 四方桌， 方桌。哟，就雕龙画凤那桌子看着哇，特别骨气，特别骨气。然后呢，表面一看包浆包就特好，所以就是你乍一看觉得哇，哦，一定是年份桌子，那不可能说近多少年的，

诚信才真，内诚于心，外信于人，诚实守信，成就良心企业。 七彩云南翡翠，良心品质，良心价格。七彩云南翡翠。 国博西最南选手徐海峰，他以566分的成绩勇夺金牌。 我们曾经因为这些记忆而自豪，我们正在努力建设体育强国。 Of the Olympic Winter Games 2022, Beijing。 改革开放40年特别节目，活力新北京。 昆明湖上北风吹，纷纷扬扬雪花飞。盖上故宫麒麟碑，飞过西山金雪碑，顶着雪花拽雪球，打着嘎嘎热汗流，推着铁环不抬头，变着法儿来去相逢，帅有一顶和小二，斗志必报九霄拳，要问什么解心宽，文艺广播旁耳边。87.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旅游天气预报。天气预报， 我们要请出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的气象专家李欢李工为我们介绍一下天气情况。李工您好。 你好，下午好。 下午好，先来说一说北京的情况吧。 北京呢，今天是刮了一天的偏北大风，夜间呢就会有所减小，但仍然有3到4级，所以气温呢降的不是太低，但是也是近几天比较低的，因为平原地区要降到-9度，山区呢是在-13到-15度，但是肯定有个别地方要超过-20度的地方， 有的地儿更冷， 延庆北部地区 是， 这是北京的情况。 好，那其他的城市是不是也跟北京一样，也都继续在降温呢？ 对，实际上这个北京真正的降温是从明天开始了，因为明天白天最高气温是降到了-2度，夜间开始降到-10度以下，是-11度，-10度以下的这个预报的时间，我看了一下，有连续5天，所以今天下午发布了一个低温的持续低温的一个蓝色预警信号。 也就是说2018年的最后我们过跨年的时候是在-10度左右的这个气温当中跨的年是吗？ 应该是这样。 好的。 不仅仅是咱北京这样，咱们现在这个全国的中东部地区都要经一轮这个降温天气，这次降温呢比咱们上一次降的还是要多，降的要多。你像明天开始哈尔滨白天的最高气温基本上都是降到-15度以下，夜间呢基本都在-25到-27度之间。在哈尔滨。那当然咱们再看看江南，江南呢实际上从明天开始沿长江这个流域基本上都是在最高气温都是在个位数，像这个长沙到了29号这一天气温最低要降到1度，然后呢后边最低的还有一个-1度，这是最高气温。所以可以看得出啊，这次的降温是长城内外大江南北。 好。 而且这个到了海口，我看它最低的是元旦这一天是报到了14度，最高气温14度，现在还都在26度呢。所以这个降温幅度是 也是挺大的， 从北降到南啊。 是是是。好吧，而且持续时间挺长的，所以要提醒所有的听众朋友，尤其可能年龄比较大的朋友，您出来遛弯的时候，别看太阳挺好的，您出来还是得多穿点儿，而且围脖呀、帽子什么的全都穿戴上。 对， 是吧？ 初九寒天啊，冷字当心啊，要继续要保暖。 是是是，好，谢谢您的介绍，也感谢您的提醒。明天我们再继续关注，明天再见， 再见， 再见。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还在为孩子咽干喉痛咳嗽痰多而担心吗？同仁堂儿童咳液润肺止咳， 助孩子度过轻松童年。 行走江湖靠的是十八般武艺样样通，有人脉遇事才有人帮。 车辆出险不需要人脉，照样有人帮。人保直销之前，按车全程托付，免费代办定损、理赔、维修，让您一享尽快生活。 4001234567。 再来看一下路面上的情况，目前的西北二环德胜门桥到天宁寺桥的外环方向，西二环的天宁寺桥到阜成门桥的南向北方向，东二环的东直门桥到建国门桥的南北双方向，东五环的环铁桥到白家楼桥的北向南方向。以上路段持续车多拥堵，建议大家绕行。接下来继续回到吃喝玩乐大搜索。 您正在收听的是吃喝玩乐大搜索。 本时段由人保直修车险4001234567特约播出。 为我跑腿，为我理赔，为我竭尽他所能。 是谁对你这么好呀？ 是人保直销车险，车险管家理赔全程托付，免费上门接车，代办车辆定损、理赔、维修，修复后还免费送还，不出门就能办好理赔手续，太方便了。 人保直销车险，大品牌，服务好，理赔全程托付，靠得住。 选择人保直销车险，助我一享轻快车生活。 4001234567。 本时段由创立110周年的交通银行特约播出。 我的萌猪放肆玩，一起嗨翻天！即日起至2019年3月31日，登录交通银行手机银行 APP 领养萌猪，人人有福袋，每周 PK 有惊喜，升级抽金条。详询95559或各营业网点。我的萌猪放肆玩，一起嗨翻天！即日起至2019年3月31日，登录交通银行手机银行 APP 领养萌猪，人人有福袋，每周 PK 有惊喜，升级抽金条。详询95559或各营业网点。 吃喝领路，逛吃前行，吃喝玩乐大搜索，一起出发。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吃喝玩乐大搜索。本节目的奖品是由潘家园礼物提供的价值500元的纯手绘青花瓷茶杯一份。潘家园26周年答谢会蟠桃会已经开始了，31号结束，线上线下同享9.9元的限时购，详询电话86395714，86395714。而且要提醒很多朋友啊，还有好多朋友在回复关键词是白茶。No, 今天我们回复的关键词是茶仓啊，茶仓。因为今天我们其实不管外边的茶仓也好，还是里边的茶也好，都挺值得跟大家分享的。 对，而且价格真的是很合适哟。 我没看， 我看了， 是吧？有人问了，说这价格是一对还是俩？不是，这一个意思，是一个还是一对？告诉您是一个的价格啊。 对对对对。 然后呢，您可以选择是我要这个海棠花的，还是我要这个有暗纹梅花的，您可以自己选择。当然也有朋友说了，你看不出不出，一出出俩，你让我们怎么挑？ 都要了呗， 我觉得凑一对也没问题。 对 啊，都是花为主题的。这个记住啊，我们的关键词是茶仓，不是白茶啊。当然里边是我们是2013年的，13年的白茶，而且做成了巧克力块，方便您携带啊。茶仓到微信公众平台 CHWL876。刚刚回答一下那个古天一他的问题呗，他说收拾屋子啊，导致出了几款茶啊，都是普洱，让多宝宝看看这普洱怎么样啊？ 这个我得实话实讲啊，这个实话实讲是最对得起您的。首先来讲，有一个是工艺普洱，就是有造型的。那个呢，我看您那应该是个金钱状的，那个蛮吉利的。我建议您呢，就是做装饰，可以摆着，因为这个本来人家做这个就是摆着的。不是，其实啊，咱们很多人这个误解了，很多那个大公司订非常大的，其实这也很有难度。再大一点的压这个得用吊车 啊。 您要知道，比如说您到广州芳村最中间的那个最核心的老茶城里边，如果啊您去了够级别，带您去参观里边那个茶饼啊。那茶饼有多大呢？我这人上去的话得我三个才够这直径，你算这多大。 天哪，我现在是以为床那么大 啊。没有，小6米的直径啊。 哦， 那你想这么大茶饼得用多少料呢？几吨。那这怎么压呢？就得上吊车，而且必须在户外。 你室内的厂房都做不了，就说这本身也是个工艺啊。那您那个呢，小一点呢，就适合家庭摆着，那别喝了，那翘开也浪费。那还有两个呢，一生一熟，生的那个呢比熟的那个我觉得要好，可以试一试。熟的那个呢，我建议您可能还得再观察观察，又没看见实物，但是我个人觉得可能还不如生的这个。 好，李晨，你说的这个特别对，我跟小胖都支持你的观点。 英雄所见略同、 啊。他说的这个意思呢，就是，哎，为什么你做的这个款是灰黑色的呢？ 嗯， 为什么就比如说不是那种亮的？ 就是啊， 或者是 做个绿的？ 哎，对，那其他颜色的呢？ 做个红的、 嗯、啊，是绿的跟红的原来不是做过吗？这个我说对吧？ 做个黄的 啊， 凑一灯， 或者是无色的。 啊，无色的玻璃的， 白的嘛、 啊，对，白的嘛， 啊，白的也做过呀，白的画这个寒梅纹和画这个桃花纹的呀， 真是， 对呀，就是我是在想，不断的能不能突破这件事儿、 嗯， 就是原来的这些款式大伙儿喜欢，也很多人反馈过来，我们以后也跟大伙儿来分享。那今天这个呢，就算是一个小的汇报吧，就是说又有一个不一样的一个釉水，应该说这些年打2015年、2016年、2017年、2018年各种形式的茶仓也在跟大家分享，有高的， 嗯， 也有矮的， 对， 有那小 胖的，有圆乎 的，哎，对了， 胖的， 哎，对了，对了，也是各种都有。这个器型里边直筒的那个形状，您看到那器型了吗？跟原来分享过的白釉， 对对对对对， 是一致的， 是的，是的， 是一致的，但是那个没有。 所以那我明白了，李晨，也就是说所有的就是。啊，人多宝宝监制做的这些， 嗯， 你要把所有的这些全放在一起，它是一个夹子， 那它肯定有暗合的、 对吧？对吧、 嗯？ 哎，这就您别单摆福哥， 但是 单摆福哥可能孤零零了一点， 对，显得也稍微庄重了一点 啊， 对对对， 是 是 是， 是的，是的， 哎，就更别说他们非放树底下照张相了啊， 是是是、啊， 好， 好，那个今天的关键词是茶仓啊、 嗯， 两个您可以选一个，您看您喜欢哪个？当然，如果都喜欢的，那就都拿去啊。茶仓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CHWL876。接下来咱就说一说，首先来说说咱们今天的这款茶仓，因为肯定有很多的新朋友。咱们老说高温窑变釉，高温窑变釉，但其实可能很多的朋友不太理解高温窑变釉好在哪儿，为什么拿它来当茶仓呢？ 嗯，我说一说啊，这个咱们那个材质呢是陶瓷，再说具体点呢是瓷，瓷再说具体点呢是高温瓷啊，就先说好了，瓷还有分中温的、高温的。啊，还有中高温的不一样、 嗯。对，最高温的就得前头加个铁字了。 为什么呀？ 啊，不是铁瓷吗？ 啊，好，是非常瓷的意思啊。您这个里边什么都有啊，一般人还真来不了。这个我们这个叫高温瓷，这瓷呢，我给您普及一小知识，因为我呢跟这个烧窑的窑工师傅呢接触的很多了。应该说我们中国人呢是做陶瓷，这是世界一绝。咱们做这件事儿一直也在追求的就是高温。 嗯。 从温度不能升得很高呢，可能就只能做陶器。那网上有了釉水，有了釉水能够有技术搭出一个窑来，这个窑能够把温度供上去，供到1000度以上，这就不得了了。那么能供到1200度以上，就是非常大的质变了。到后来能到1300的时候，这个就已经是全球无敌了。但现在呢，在慢慢的攻克这一点，就能不能再到1350到1380？你还就别看上面这一点点的温度就很难了。那么，但是这一点温度有两个好处：温度升得越高，这个陶瓷紧密程度就越高。咱们说这个质感呢，就会觉得越紧密啊，就是质感会越好吧。再有一点呢，就是利用它的这个高温，在调整它的釉药，就是外边刷的这一层釉。那么来形成变幻多端的这个釉水啊，所以我们讲窑变釉，就是讲叫入窑一色，出窑万千。进去的时候，因为您都刷着这个釉药呢，您看不出来区别。但是当它一受热，它就会不一样。 那当然， 就会发生变化。哎，所以我说一直选这个窑变釉做质感的，就是说它有变化性，而且还有一点呢，就是有个独一无二的感觉。 哦、 您想找完全一样的窑变釉，这世界上不存在了。对对对。 哎，那它的成功率有多高 啊？成活率这是个动物上的事儿 啊。成功率呢，现在来讲基本能够一半吧， 才一半啊， 也就一半。就窑变釉的最大的问题就是 高温窑变啊，就是这两点上都是风险。高温的话比较容易烧塌， 对对 啊，主要温度一高，咱们跟烧窑的聊过就知道哈，那个器型就变化了， 对， 因为它可能就承受不住那么高的温度， 就跟类似于烧化了似的， 真像这感觉。您在里边一看，它就突然间就垮塌了，就觉得像巧克力化掉的感觉，那这就不行了。这是一种，还有一种呢，就是釉上的这个变化，它具有不可控性，所以拿出来以后要重新再做分拣，那么再看到比较好的，就是我们讲成品的，那大概就在一半左右啊，只能在一半左右。 好， 我这海棠花的这造型啊，是有这模子能出来的，还是我是拿手捏的呀？ 啊，这个当然要用器型了，就是用造型啊。这个咱们在古代做的时候也很早就发明了。就是 模子的， 哎，对对对，瓷模，这个很早就有，在宋代、唐代都出土了。 明白了，那搁这个带梅花的 这个后贴的， 哦，后贴的呀， 那您给扣下去，我瞧瞧。 那我扣扣 你扣扣， 这扣不下来， 那能扣得下去吗？它胎里带，它是在这个 抠下来了 没有，开玩笑， 要抠下来，咱俩以 后 这个也是模子里本身就带了， 是的， 对吧？因为成品它这个梅花是属于凸出来的， 对的，对的，对的。 那我相信那个 是凹进去的， 哎， 对了，对了，它要在胎里带出来，完了同时呢一起挂上这个釉水才可以。所以这个梅花您不会放心的，您凋零了啊，凋零不下去，它也不是画上去的，它也不是贴上去的，它是跟胎体表面是一致的。 明白。 好， 所以做这个之前要先做模， 叫开模，叫 开 模， 开模完了之后才能做这些东西。 是这样，是这样。 明白了。欧迪丽啊说了说，哎呦，第一次看视频，声音和人想象差的好远呀。人家说了，就那广播俩字底下那位啊，你长得比声音成熟啊。 广播底下是你， 你也在广播底下， 那就是咱俩。 对，是这样的啊。那个，如果要是按穿着来分呢，小胖今天穿的呢，特别像《丁丁历险记》里的水手， 是吗？ 啊，你看过吗？ 对，比较粗犷的海魂衫， 我看过。啊， 哎，对对 对。然后我穿的呢，特别像一款游戏《蛤蟆吐球》，啊，但是多宝宝今天穿的确实是像一个老师的样子。 对对对。成熟， 哎，是的，是的， 那是说我呢， 是是是， 所以下次来上节目的时候，别老穿的这么成熟，快把 没什么别的衣服 啊，这不靠这个体现成熟与不成熟， 好吧，好吧，好吧， 来啊，今天关键词是查仓，大家在微信公众平台直接回复查仓两个字就可以了 ，CHWL876。另外呢，也要跟大家讲一讲，今天我们不只分享查仓，这查仓里边也是有内容的，是2013年的白茶啊，我们做成了小巧克力的形状啊，您可以随时带着放在茶仓里也没问题 啊。 接下来咱们来聊，既然说到了茶仓，咱就聊聊这些。今天咱们分享的是瓷的啊，那有没有其他的一些形式的或者说是材质的茶仓呢？比如说锡的，我们刚刚也说到了，这个可能是大家最常见的。 啊，比如说你看就跟笔筒似的。对吧？人家说哇，你这笔筒紫檀的啊，或者说那个黄花梨的，哎，那怎么茶仓没有呢？就类似的， 是这样的。咱们一点一点来说啊，这个您讲的是材质上划分的存茶的工具。那我们说，首先金属的是有的吧？您刚才讲锡的，那奢侈一点的呢？我见过银的，在很高档的商店里啊，我也没敢摸，我反正也问不了价钱的东西，我就望了一下，我看出来它是银的，它还嵌着这种类似于宝石的东西，但我觉得不是真宝石，许是水钻一类的，反正看着很晶莹剔透的。价格呢我都数不清零了，太贵没问，但是就说有这个趋势，也有这么做的，很奢华了嘛，这是一种质感的。那再有一点呢，我最后说陶瓷啊，您刚才讲木质的，木质的有没有呢？主流上是没有的，但是在一些旅游的地方是有的，比如说我这儿是出产木头或者有这个木器，那我也可以先多种经营，不光能做成小小的这个，比如糖果盘啊，或者做成小的这个笔筒啊。哎，现在听说爱茶的人比较多了，我也把它做成这个茶仓，可不可以啊？有这种，但这问题在哪儿呢？我不是很推荐木质的呢。基本上，我不能讲全部，我不是个植物专家，基本上那木头都带味儿，是带有一种香味儿的。您比如说，我很知道，我见人说，哟，多姐。给你来这锡，说这很珍稀啊，这来个锡的。我说这是什么呀？这是个崖柏做的 牙柏做的一个小的一个茶叶罐，不大啊，就是随身带的那种，就是一次一泡茶的这种。你说牙柏多的味儿吗？牙柏这味儿是非常窜了，已经是，那这个就不适合，是吧？那就不是牙柏，您刚才讲，比如说一般的硬木，或者是榆木，都带有一点木质特有的味道，而茶又本身有吸附性，所以我们有一些朋友也从一些，比如说旅游地买回来一些这种，我觉得当工艺品蛮好，但您实用价值不是很高。还有一点呢，凡是木质呢，它许在北方还要裂。因为木头有应力，它有可能就要裂，哎，这个不可避免的，这不是质量好坏的问题。您买多好的硬木家具，我看到北京的那个，它也要有这应力，它要裂，哎，这个是木质的。还有什么质感的呢？您比如说啊，我见家庭里有这么用的塑料的，有，它不是真正的茶仓， 乐扣盒啊， 哎，类似于这很多很多家庭真有拿这存茶叶的。不多不少的，反正那种盒子其实有可能是乐扣盒或者其他的那种糖果盒，它弄完了以后它一刷里边没有什么味道，这不是不可以，但问题在于呢，这它透明，透明就不隔光，这不适合我们茶叶的存放。所以我给您讲一个就带出所有的事儿来，乐扣盒不适合存茶叶，塑料袋也不适合存茶叶，自封袋也不适合存茶叶。人说那这都是我们从那个家具店那收纳的那地方买的，那确实您调料啊糖果啊零食啊许都行，但就是茶叶不适合，我得把这给您说好了。那这就说完了，还有没有其他的种类呢？基本上来说就没有了，就剩说了金属的，金属的木质的玉质的就很少，玉石质感的是很少的，那么这个塑料的剩下就是陶瓷的，这是最大的门类，也是我最推荐给大家的。这又分为陶和瓷。陶呢两种，一种就是以这个宜兴为代表的紫砂，大号的紫砂罐子，还有一些陶是什么呢？就不知道是什么了。其实就是各地都能烧，咱们全国各地啊，物产很丰富的，都可以烧一些陶器。您比如说，我见过啊，我在四川，这是一真事。在四川呢，拍一个片子，这个片子里边涉及到一什么东西呢？就是泡菜，就是四川带泡菜，那到泡菜厂那给我们参观一圈。我临走的时候，我多叫是送您点东西。我说太好了，我说您这泡菜我吃的就不错，您给拿一点。不是，我准备送您一泡菜缸，您回去以后装茶叶最合适。我拿不回去，它比我还高呢，这个太高了，实在是。他就讲是用他们当地挖出来的一种泥土，专烧的，四川当地烧的。我说您下回有那小的呀，您给我抢着我，您给我来一个。您那太高那个，我都泡进去了，您甭说茶叶得搁多少了。我就说呀，在全国各地都很多。这种呢凡是有透气性的我觉得都可以，当然这里边最为名贵的价格最高的肯定是宜兴的紫砂，因为那紫砂名气在那儿呢。我给您算一账特简单，同样一块泥做壶卖多少钱，如果拿这块泥做坛子做了茶仓，它是不是也要产生相应的经济价值？ 而且它别带款， 他 如果再有款式，那岂不是就更厉害了？ 对，您讲的就是名家嘛， 对吧？ 如果他是成名成家的人做的，那不得了了，那就又贵了。所以，紫砂罐子这又是一个系列。这种罐子好在哪儿呢？透气性会非常好，而且还容易成大型。紫砂缸啊，就是半人高是很正常的，在南方很多的家庭都用紫砂缸存茶叶，它都搁在里，为什么？潮气大，包括我们到这个，比如厦门啊。福建的各地去看呢，很多就家庭就有，不贵，那缸也不是很贵，大几百，我问了啊，人当地说大几百一个，也不是纯紫砂，它里边调别的泥，不贵，它就搁那个。那北方呢，其实倒还好，但是您说瓷器成这么大的就难一点，贵一点了， 天一也问了，说瓷制的茶仓。存茶的时候是直接放茶呢，还是需要用纸袋啊，或者是塑料袋隔开了再放？ 有时间我能讲一下哈。 有 分半， 那足够了。我跟您讲是这样，首先来讲这茶仓里边现在放的这个是白茶的巧克力，2013年的。这熟悉的朋友都知道，这巧克力外边呢还有锡纸，本身还有锡纸，就跟那糖豆似的，咱吃那糖豆，不老说叫巧克力呢，以前那巧克力不都带这个吗？这所以这没问题。那您比如说我要放。正经的茶叶是吧，我比如说乌龙，我好喝乌龙，或者好喝白茶，直接放行不行呢？您刷洗干净以后没问题。我再给您教一小窍门好不好？您呢可以在里边垫上一层纸，效果会更好。 报纸吗？ 不行， 餐巾纸 那也不行，得那个毛边纸，

现在办理建行龙卡汽车信用卡，可享积分换油、优惠洗车、道路救援等基本权益，更可享平安车险零利息、零手续费、零首付、三零分期优惠。 建行龙卡汽车信用卡，一张您和爱车都会心动的信用卡。 更多精彩内容，详见建设银行北京市分行网站。 聊聊茶，打打岔，吃喝玩乐大搜索，周二说茶。 18:04，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北京文艺广播吃喝玩乐大搜索。各位好，我是夏明。 欢迎您继续收听，我是王维。 哎，大家好，我是杨多杰。 哎，怎么样，补充完能量就不一样吧？ 完全不一样。你吃了什么了你？ 三块饼干。 你饼干里加东西了？ 不，就是就是 让他喝了点水。 哦， 就变六块。 就靠这充数。 挺好挺好啊。今天咱们继续来聊茶，而且今天咱们聊的是茶具、啊、 是 茶具居多一些。当然呢也有很多的朋友发来一些关于茶的问题、 啊、 我们也都集中解决。比如说在上个时段我让你看的那个冉老师 啊， 他那个菊花，因为是一个非常好的朋友送给他的、嗯、他说这不一样，跟别的菊花不一样，让这个多宝宝给看一看。 是不一样。首先来讲、啊、跟咱们传统意义上的杭白菊这是有很大区别的。 水的大。 当然了，就咱们以前喝那个菊花啊、嗯、那都是药店里抓的那菊花，就真的大概就这意思。您比如上火了也都说弄点杭白菊试试平肝火。您这菊花呢它就兼具了一些观赏价值，这是比较后期才出现的，就是我们讲这种很精细的，这说实话还贵。这种菊花还都贵，它是一大朵就撑起一杯，而且如果您拿盖碗泡它也能行，就是它能出滋味。您能一朵杭白菊这么泡吗？您不能吧，但是它这种大个儿的就可以。 不，我怀疑它这个肯定就是个儿大啊，啪放到杯子里以后随着它浸润了那个水以后它就开了。 是开了， 就是我那意思，观赏价值也很高 啊，就是嘛，就是说赏心悦目嘛。所以您这个，您看他那可能这位朋友拿了一个，我瞧不出是什么，是个透明的茶器具啊。我看因为透底了嘛，基本上看得见，嗯、这是对的。这个就是说它兼具有一定的观赏价值。这东西什么人最喜欢呢？一个是小姑娘最喜欢，一个是外国友人最喜欢。我有时候这接待的时候，外国友人的话啊，这路的我先安排一个，就是比如一人喝俩茶吧，这反正得有一个，这太神奇了。啊，这个觉得很神奇啊，没这么喝过，你想想。 哎，其实你错了， 嗯， 就是菊花茶的这个，你给它泡着，让人觉得太神奇了，也可以， 嗯， 然后八宝茶也行， 那是啊， 都是好喝甜口， 是连吃带喝的，是不是？ 啊， 啊 对啊， 饭都省了。 如果要是你说再便宜，胖大海 啊，是海。那倒是吧，就是咱不让他体会点茶文化吗？那这算不算茶呢？这跟刚才我们这个花花老师讲的一样，就不算茶了，非茶，就代茶饮或者叫非茶之茶、嗯、怎么叫都可以。这个应该我们夏明老师前一段时间去那地儿婺源、 嗯、 去年你去的啊，我记得是、嗯、那地儿最产这东西，我怀疑这个也是婺源产的。上等一点都是婺源产的。 就是您这个应该属于有一定的功效的，因为看起来它的观赏性不是那么的足。 嗯， 婺源的那个很多景区里边都在卖很多的这种所谓的菊花茶，就跟哥说的似的、嗯、它一开始是一球，你根本看不出来这什么花啊，就把那球往下边一扔，往那水杯底下一扔，啪浇上热水，也要滚烫的开水，哇浇上去，花就慢慢的就跟开花是一样的，然后慢慢的在水里边就绽放开来。 干嘛跟开花一样？就跟泡沫儿是一样的， 比那个快 啊，那 就是你能 还蒸呢。哎，对，是 你能看见，哗就开了。 嗯， 但是它那朵比您这朵要大。 嗯， 它那有色儿， 嗯， 各种色儿都有 啊， 真的各种色儿都有，什么色儿都有。 它是一种工艺茶， 它是一种工艺茶， 嗯、 就是它。您这个还是一看就是 黄的，很单纯 的，对，很单纯的、嗯，它有一定的功效性在里边的， 嗯、 那个观赏性更足一些。嗯嗯 嗯、好好好、嗯。另外一位火舞艳阳，他说今天分享的茶仓是不是就是俗话说的茶叶罐呢？ 哎，说的太对了，干嘛俗话说？我也这么说。 光影说了，哎呀抢到了啊，特漂亮的茶仓，快过年了我要奢侈一把啊。这个今天分享的是茶仓，大家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直接回复茶仓两个字就可以了啊。 CHWL876 这个、言问了，说想求一下你们家的那个 三白汤 哦， 怎么做的 啊？这个天啊，三白汤最合适。哎，对，就今儿这茶汤里这茶也合适。 哎， 您就正好用这个白茶嘛。所谓三白汤呢，就是这个白茶、冰糖，不是白糖啊，冰糖最好，它降火气，和这个白梨啊，白梨这三者呢，您熬糖就是熬这个梨水怎么熬呢？您就是多下这么一味的这个佐料，就是下这个白茶进去。 嗯、 那么今天这款茶呢，正好这位朋友说，我就一起说了。能泡也能煮都没问题，说我煮着喝，我们现在家里某宝上买了那煮茶器了，那小电器不有这种吗，咕噜咕噜一煮，煮的汤色呢艳艳的浓浓的，冬天喝起来又很降燥，又很这个止渴，也非常的好。所以所谓三白汤其实就是白梨、冰糖和白茶，但是白茶久煮之后单出这么一股的清苦。 嗯， 这个清苦咱们在中医角度知道啊，这苦它就是降火气的东西，带一点点的苦。可是这个茶的苦啊，同志们，它跟那个药的苦有一个质的区别。喝中药也苦，喝茶也苦，但茶的苦能够回甘。 嗯， 中药的苦不仅不能回甘，而且呢，它因为它是药材啊，它散不掉，您甚至还得漱口。 嗯， 我们有时候喝完中药说还得来口白水，我漱漱口吧。茶没有漱口的，茶得等着，等什么呢？就等着它那个苦劲儿下去以后返回来这一点的甘甜。所以这个白茶煮过之后跟梨汤跟冰糖配在一体呢，第一它不腻口，第二点呢它单有这么一煮清苦的感觉，所以很多朋友说爱喝也有这道理。而且您记住我刚才给您说这茶不是药，它您这么平时喝也没问题。其他的方子我可不敢给您支这招，您得听大夫的，您得听中医的。 真的，其实今天我们上节目除了跟大家分享那、多宝宝监制的这个茶器茶仓之外，其实我跟小胖也特别想看我们听众朋友您在家里使的茶仓或者俗称的茶叶罐都什么样。 是， 哎呦，就好想参观学习一下。 原来我们家的茶叶罐啊，几乎是金属的居多 啊， 就是过去有那种包装的呀，有纸盒的，有金属盒的，但纸盒吧它有时候比如受了潮了什么的，那就没法用了。金属盒相对来讲它保存时间还挺长的。我回家我们家现在都还有，那估计年纪可能跟我得差不多了。就是那个时候我爸妈结婚的时候有送什么脸盆的，有送茶叶的，而且那个时候茶叶拿铁盒装的茶叶算是高级的， 就类似于点心筒的那种。 哎，对对，类似于那样的，还挺大一盒。现在还有呢，而且就是我们河南当地的茶，就是那个绿茶，信阳毛尖，它叫毛峰，好像当时叫毛峰，信阳毛峰。 一回头拍一个给我看，我学习一下。 我回来可以送给你，把那罐送给你，就是一个铁盒。然后后期就慢慢的开始用什么咖啡罐，装茶叶了。再后期就开始直接用牛皮纸袋啊或者塑料袋。再后期自从主持了这个节目之后我们就换了鸟枪换炮啊，就是底下有红箭款的开始慢慢进入到我的家庭中了。 我是这么想这问题啊，就是我其实挺怀念之前这个年代，就比如刚才我们这个夏明老师讲这个，他这东西留下来是个念想，是吧？比如说我留一个老茶叶罐，我们家也有北京的，我一说的很多人都知道，绿色的，绿色的带一个，比如说带个金鱼，那会儿上面有一个圆筒的这种茶叶罐。后来呢这个两个趋势了，一方面走向奢华，比如说那种礼品茶就走向了一种奢华，它其实这包装呢 过度包装了， 怪闹腾的，那个也摆不了家里，那个留不下来。而且它那个问题是什么呢，人家功夫不在这个罐上，在盒上，就是它是俩罐还有一盒嘛，那盒上是最大的功夫。 边上没放红酒什么的， 哎，学有月饼红酒 来本书啊什么的，这都有啊，这都有。这是一大类。还有一类呢，就是我们现在提倡比如说环保包装，那尽量少用这个比如说耗材这种东西，这个也很好。但有的时候我为什么说我有执意一年，我说咱们推出一个茶叶罐呢，我觉得这是个念想，就是您留得下来的一个，有的人耗材嘛，消费品用了用了就丢掉了。 对， 有很多朋友听我们聊天还说呢，说现在家里好像这些东西都是随时的更换，但更换下去以后呢就好像没有留下的必要性了，就觉得那就淘汰了嘛，你就换新的上来。所以家里老用新的不是不好，但您会慢慢发现家里老物件变少了，或者能称之为老物件的 变少了， 嗯， 或者说让你有一丝回忆记忆的东西， 是这样， 回味的东西少了， 是这样，是这样的。包括咱们刚才讲这个茶叶馆，我想很多咱们老北京的家庭里边，可能我不知道有没有啊，我说是一个鼎形的， 嗯， 白瓷的，跟鼎的造型是一样的。完了，它带两个这种耳朵，三个足，上面是个盖。 那你那个高级？ 那个是当时啊，其实那是什么茶？那是福鼎茶。其实老讲福鼎白茶，那会儿出的是高档的茉莉花茶。我记得原来我们家是有那么一个东西，鼎形的，两边带两个兽首似的。 嗯， 哎，那个很多人家就说，这看起来就是个回忆。今天如果不在这个上面走心的话，那可能也就没有这个留的必要性了。 嗯， 看来不少收礼呀。 啊 哈。那挺高级的呀，一听 是 不是？是 我们有外地亲戚啊 啊 啊, 啊, 啊！你看多能说得过去、 啊。哎，好好好啊！ 这个、 牛宝贝儿 啊，说什么、 看见了吗？怎么样？漂亮吗？ 哦， 这是人家家的茶仓。 哦，挺好，挺好， 多漂亮！ 什么质感的？ 就跟这个一样。 哦 啊， 就是亮亮的。 对， 然后人家有造型，这应该是莲花、 荷花、 荷花、 荷花。 哦。挺好，就是禅意十足。 哎 哎，是 挺漂亮。 对，这个冉老师也说了，说谢谢多宝宝啊。他说我这茶补充一下啊，这是产自黄山的金丝黄菊 啊，黄山的菊花。嗯， 哎、那你要这么说，确实也都属于江西那边的。 它是这样，这个今天的婺源归江西， 对啊， 但早期的婺源呢是归安徽的， 安徽、啊、 所以为什么以前说安徽特产这个黄菊或者菊花啊、 嗯、 它其实把婺源算进去了、 嗯、 今天我们行政划分呢把婺源给划出来了、 嗯、 是这么个意思、 嗯、 哦，这个云想衣裳花想云说了，老白茶有药用价值，我昨天上火感冒，老公就给我泡了一杯老白茶，今天早上火就发出来了，感觉不错、 嗯、哎，是是是，这个茶呢反正调理个小灾小病的，您得微有小样啊，肯定是有一定的好处的、 嗯、 这咱们先民就是这么干的，也不是咱这么干、啊、 是嗯，欧迪里说他们家基本上就用纸盒或者是白铁，就是马口铁做的包装盒。 嗯嗯 嗯，大多数过去应该都是这样。 哎、 是 啊、 嗯、是。 还有孙玉琪说我们家现在用的就是前两次分享的咱们的茶仓。 哎好， 怎么样，白色的呀，包括之前分享的那款，再包括今天咱们这款，然后再包括咱们那口碑 啊 啊、歪瓣壶，就所有这些都放在，你觉得哇、哦，这才是一家子， 还真是哈， 对吧？ 嗯， 咱们别单摆 的衣服，对对对对。你要说那白的更像，我觉得哈。这个李国公说了啊，多宝，我想问一下，花茶也是绿茶来做的，是不是？那他喝着伤胃吗？这也得问哥。 嗯， 伤吗？你觉得 他先听这个正经的感官的啊， 对， 疗效啊， 这对，这是过来人的， 是这， 嗯， 这是受害者， 不伤 啊， 没什么问题 啊，是他好着呢，是这样的，我跟你说，肯定不伤胃。我们这个花花老师这人呢，很懂喝茶的， 嗯， 花茶能够长饮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呢，就是说它是以绿茶为基底，经过印花工艺做的再加工茶，但是每一次经过再加工的时候呢，你要明白这个花印到茶里边每一次，首先它有一个发酵的过程，这个茶就不是不发酵茶了，其实是有发酵程度的。而且每一次印花完成之后啊，还有一个工序，就是烘干，就要再一次的进行干燥，所以呢又一次的提高了这个茶本身的温润的程度。所以花茶不会像绿茶那样，比如说你一泡不好就比较刺激了。绿茶呢，很多人说它刺激，其实呢也是要看冲泡的方式，只是说要更讲究一点，或者说我要专门给大伙讲一下就是了。 嗯， 花茶您随便拿一把这么一闷泡都挺好喝，是吧？ 嗯， 咱说北京话都挺得的啊。 嗯，这个若水给我们发来他们家的茶仓，这真是茶仓啊。 是是是， 还挺漂亮。 很漂亮。 这 我觉得它这个更有点像景泰蓝的。 我瞧一 眼。你瞧，哎，你羡慕一下。 这不是青花瓷吗？ 哎，有点景泰蓝的意思吧。 这肯定青花瓷。 啊，青花瓷。 而且这估计就是若水结婚的时候人家送的。 是是，有喜字。 有喜字嘛。 是, 是, 是, 是, 是 吧， 很漂亮， 哎，这挺 漂亮 的，我就喜欢那种肚圆圆的， 啊， 糖大大的那种东西，特别好看。 而且这个是仿的老款的， 哦， 对， 哦，应该是， 对吧？ 对， 我记得前一段时间，反正有朋友就跟我说， 是怀柔还是顺义，反正有专门就是做这个的厂子 啊 啊，各种比如说原来小时候经常看电影里说放鸡毛掸子的那个桶， 嗯 啊，或者是那个装饰用的那种，就类似这种材质的， 嗯， 款式有很多， 嗯， 很便宜，50到100清仓。 这个是做那个叫嫁妆瓷啊， 类似 类似于这种的， 哎，对对对。有点小古色古韵的感觉。 哦，明白了。嗯，神灯说了，说多宝说说1到2个人喝茶大概用多少毫升的壶比较好呢？ 那这壶是这样的，我跟您说150毫升呢是大概齐，一般情况下100毫升以下的壶您还不好找，他不做这个，一般也不好做，再往下那堂口就不好做了。所以150毫升两个人喝呢，您手里有点存量。什么叫有点存量呢？您注水的时候您不注满不完了吗？我有的时候也会有这情况，你比如我一人喝，我也用咱们这个策把壶，那策把壶是个150毫升的壶，我一人每一次每一冲都150毫升，是吧？这也够呛。那我一般呢就注个一半满，或者是1/3满，那就是75毫升到100毫升左右也就可以了。就是说泡茶本身是个灵活的事情，那么这个壶呢一般情况下100到150这个毫升数就到头了，再往下的小壶也是一种工艺，而且其实呢更难做。 嗯 嗯， 好，这个李说了，说哎，我刚走开了没听咱们节目，我那问题你们聊了吗？ 聊了吗？ 我们知道您走开了，所以没在广播里边聊，我们私下里边聊了， 嗯，啊，对对对，让多宝宝利用广告时间看图了。 对，就是法门寺的那个唐代的茶器嘛。 哦，那非常好，啊，那是您拍的是吧？ 对， 那个我建议咱们很多听众朋友啊，包括不管是春节您是元旦还是什么时候要真去旅游的话，一个是西安您去一趟是吧，现在主要说网红城市美食很多的， 嗯， 这美食呢这个二位老师负责，我就说他的文化感也很强。这位朋友去的呢是法门寺的地宫，这个呢我要没记错呢是单地打一张票，就单花钱啊，但是值得一看。法门寺的地宫里边出土的是什么呢？ 嗯， 是唐代皇家御用的金银器，主要是金银器。那这金银器是一大批，它有一个器物账，就是一个账目表，它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当时我把这些随到地宫里边去供奉给佛祖的，这是当时很虔诚，他给佛祖写一账单，要没有这账单咱还不知道这里边都是什么东西了。现在考古工作者一一就对照出了他们的用途，因为有很多今天不这么用了，您根本都不知道以前那人是干嘛用的了，幸亏有这账本。这里边有一批就是茶器具，而且这一批茶器具还能跟什么暗合上呢？跟我们传世的一部文献，就是陆羽的《茶经》，就是咱们今儿讲鸿渐，这个茶仓不叫鸿渐吗？哎，对了，就是这位叫陆羽的《茶经》。《茶经》里边四支器，把整个的这个茶器具呢，连尺寸、带材质、带用途讲得很清楚。可惜啊，没有实物证据。那么法门寺地宫出土了这个，法门寺地宫的这个器具比陆羽的时间呢？偏后一点儿，偏后不是很多，都是唐朝，陆羽是中期，他大概中后期这么个时间段，所以两者就是出土文物和文献做了暗合，所以非常的珍贵。今天在中国茶叶博物馆，这在杭州也有一套是复制品， 嗯， 是根据这套复制过来的，您去参观也看得到。嗯， 对，那我当然还说个题外话，因为最近一段时间我在看某本书，我就不说名字了。然后那个书里头呢，就因为现在咱们的科技已经发达了，所以以前有一些未解之谜都解了，所以在这上都说啊，以前曾经发生过一什么事儿，但是用现在的科学的仪器或者讲解就能把以前那事儿解了，但是有一些事儿还真是解释不通。嗯，就比如说。在之前有一个特别著名的事儿，那就是有一个相当于历史学家吧，然后他去了西北的一个地方，然后去那边因为要横穿沙漠呀、戈壁呀等等，后来他为了救整个团队的人，然后他出去找水，然后这个人失踪了。当然我相信就是爱看这种类似于未解之谜的朋友可能对这个都非常了解，但是后来就说实际上是因为当时在那边呢出土的时候，就因为考古嘛，那发现了一个玉佩，但是那个玉佩非常的漂亮，但是就是经科学研究，这个玉佩有复制性。后来我一想，呀，这太有意思了，所以 就是自己会复制啊。 所谓复制，就类似于比如说啊，拿一小鱼缸，啪往里头放了一条鱼，然后把这玉佩啪放进去以后，唰 double 了一条，哎，有意思吧？ 这时候动画片看多了， 这鱼盆的故事， 就里边鱼盆就里边往有一缸。然后爸爸掉进去了，出来十个爸爸。 那天书奇谈， 天书奇谈， 天书奇谈、 啊。哦，不太记得了。 呸！ 满给搅和。 哎，真的挺有意思。 啊、是 是。 但是 有一些事情 不好解释。 就现在的科学来说，可能解释不了。 啊，那肯定是这样的。嗯、 若水说了，就刚刚那个青花瓷的那个带喜字的，说那是老货，是嫁妆瓷 啊。你看看嫁妆瓷吧、 哦， 刚才我讲了， 一看就是它的那个光泽度就不一样啊。 但是美美姐这个我更喜欢， 也漂亮， 哎，多喜庆啊！这个、 是的，是的，这大花小花的啊，特别漂亮。美美姐说了，这是啊朋友送的茶叶，感觉这个罐儿很好看。 嗯，买椟还珠了 啊 啊！ 对对， 就相当于朋友送的茶叶搭了一罐 啊，是 啊。 还有一位朋友特别有意思。说是就是出去旅游，香鱼丸子说了，说建水紫陶他给我们发来照片了、 啊、 很漂亮的一个罐儿 啊 说出去旅游的时候买的，特别喜欢，他觉得特别古朴，哎，很好，但是他老公不喜欢，他老公说这形制不好，你太像那个什么了 不好， 你一个摆在那儿是吧，就像哥说的，这个东西啊，你千万别一个摆在那儿，就孤零零的啊。 他们得组团， 对，旁边再点个香，放盆水果，这不是特别好。您呢，就给他组团啊，把您喜欢的全罗列在那儿。您看，比如说这位朋友的， 嗯， 是不是？我看了好几个都特眼熟， 梦幻 、发了好几个就特别眼熟。应该这上北下南左西右，右边这俩应该都是咱们的吧？ 不是， 那至少。第二个是咱们的吧？ 嗯，第二个是 小不溜的那个是咱们的， 对， 是吧？ 对， 嗯，好吧，今天咱们聊的是这个茶仓啊，当然我们也给大家带来了是多宝宝呕心沥血啊，历经了一年的时间去思考出图，最终于啊做出来了，这叫红箭乌金茶仓， 乌金釉 茶仓两个款式，一个是海棠花的，一个呢是这个。桶形的啊，但它有暗梅花啊，有这个梅花大家可以任意选择，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直接回复茶仓两个字就可以了。这个不仅只是茶仓啊，在这里边还有几两的这个 二十颗 2013年的白茶压成的巧克力块啊，也是一块给您的，大家回复茶仓两个字就可以了。我们要先进广告，马上回来。 栏目由中国建设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出。 王总，什么事儿愁眉苦脸的？ 哎，还不是因为企业资金周转困难， 用建设银行小微快贷抵押快贷呀，手续简，使用零，利息省，有房，符合条件的小微企业主都能贷，额度有效期3年，最高可贷1000万，按实际用款天数计息，7×24小时随借随还，有效节约融资成本。 建行小微企业抵押快贷，轻松抵，快速贷，让您的房子活起来，详询建行95533。 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 改革春风吹满地， 告诉你个大秘密， 中国人民真争气， 装修真的不费力，从毛坯房到临包入住，999一平米，一线的建材，靠谱的施工，亲点的监理，实木的家具，名牌的电器， 这个世界太疯狂。 齐德龙东墙，快打电话抢400-606-8866。 齐德龄东墙冬装福利棒400-606-8866， 家装就要全包圆。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询店内。 招商雍和府160万尊享大型成熟配套，奢侈生态人居，百年招商央企巨献，85128888。预售正号金房子2018180号。 亲爱的，晚上要喝酒，记得带懂酒。 老板，晚上要喝酒，记得带懂酒。 老爸，晚上要喝酒，记得带懂酒。

本栏目由工商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出。 工商银行携手故宫文化发行2019皇家贺岁礼，恭迎贺岁金大福年，千足金压岁钱刻重一刻，正面仿康熙御笔亲题福，精美剪纸风格鸿运福珠，反面为中国四大神兽寓意默默守护祈福镇宅，另含一套五福红包，仿康雍乾道家五帝亲笔福，寓意五福护佑，福佑一生。金猪贺岁，五帝献福，工行各网点有售，参与祝福接力活动最高优惠66元。 吃喝领路，逛吃前行，吃喝玩乐大搜索，一起出发。 这么多基金怎么选啊？ 工行 AI 指数服务功能已正式上线，你不知道吗？工行 AI 指数为个人投资者提供直接投资中证公银财富基金指数的便捷工具，解决了客户选基难、投资时机把握难的困难。点击一键投资即可完成对相关指数的跟踪投资，轻松完成资产配置，方便又好用。 投资就是如此智能。 入市有风险，投资需谨慎，详询工行网站或95588。 聊聊茶，打打岔，吃喝玩乐大搜索，周二说茶。 欢迎各位回来，吃喝玩乐大搜索继续和您一块聊茶，就剩下最后一个时段了啊！各位好，我是夏明。 各位好，我是王维。 哎，大家好，我是杨多杰。 今天我们带来了多杰老师啊监制的两款茶仓啊，分别是海棠花造型的和一个桶造型的。大家可以这个任意选择，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茶仓两个字就可以了。 对，但是所剩不多了、啊。 对对对，没多少了啊。 对， 我看到黑猫家的白耗子，真的我特别的感动。多宝宝，我建议你离座来看一看。 好， 就是他们家现在有的几乎是我们所有出来的茶仓，人家全都收齐了。 嗯，有一款我好像都没有了。 哪个呀？反正这个我没有，就是中间那最大的我没有了， 那个、 其他的我都有， 就是 这个跟鼓一个那鼓样的那个 鼓凳型的这个、 哦， 这个我好像都没有了。 我、哦、您 而且这边这个非常早，就是左手 这个吧， 这个哎小型的这个刮棱纹的这个，我要没记错，这里边当时是茉莉花， 这好像是就是这是第一个吧。出的就 是 茶仓，它 应该 是第一个，应 该是我看着很亲切啊，因为我真的我都很久没见到这个 小型的 这个了。 是的，是的，是的。哎呦，怎么把您的照片我得哎存起来？ 嗯， 得嘞，得嘞，好，谢谢您啊，谢谢您，谢谢您喜欢今天的，不知道您感觉如何啊？大家在微信公众平台回复“茶仓”两个字就可以了。咱先回答一下有一位朋友海燕的问题。他说我收在塑料盒里边的小青柑外面出现了白色的花纹，这是发霉了吗？我们家不潮啊。 我瞧着您这个，对，就是小青柑表面啊，它有的会有一点白霜、 啊、 但是您这个呢是不是霜大了点啊，是太满了，我个人的感觉呢、啊、不是很建议您继续饮用了。 是 嗯 啊， 那能比如说废物利用做点别的、嗯、都不太行吗？ 您比如说您举个例子吧。 就比如说，比如最次的，我弄个茶叶蛋。 我认为鸡蛋很珍贵。 哦， 嗯， 那就算了 啊，是 丢弃了吧？啊，丢弃了吧？这个我估计可能在存的时候，可能在那塑料盒里或者本身就有潮气。 我跟您这么讲吧， 对， 是这本身的干燥没做好。 哎， 它原来就带着潮气来的，不是您这多干的 也可能 啊？您能明白？ 若水也给我们发来了，说我这茶是喝了呢，还是继续存着？ 存、 啊、 存 什么呀？ 啊，月光白，你看挺好的，挺好的。 对，就是人家还有呢，这个有一个是成立50周年的一个纪念款的茶 饼啊， 饼 的饼 啊， 饼盒子很漂亮， 对对对， 五福临门的盒子。 哦哦哦， 嗯，存着吧， 对，好好、 啊、 好好存啊， 对， 好好存， 对对对，存着存着、 嗯、是 啊。 蓝白说了，哎，几位啊，应该拉个群啊，好喝茶的朋友拉个群。啊，然后大家都可以纷纷跟多宝宝交流一下。 咱们不是有群吗？ 咱们的群没有这么正经的群。 哦，对对对， 你忘了？ 没干什么正经事。 对， 啊、不是不是，也有正经事、 哎。 那您在群里都干嘛呀？我想问问。 就是也有交友群。 哎，我、 哦、 们、比如说、 那个、 爱玩的群。 哦。 哎，然后再比如说那个吃饭的群。 哦。 我说跟听众啊。 然后减肥的群 哦、 但是现在在减肥的群里基本上变成虐心群了 啊、 就是谁一提哎今天我准备做多少个深蹲，小胖就唰唰唰唰唰，我深夜食堂网上发照片就干这个、 哎好，这个争取在2019年我们把群呢整个清理清理， 嗯 重新再建立一些相对靠谱的、 是的， 比如说就美食的，比如说茶的啊，比如说我们出去玩的，国内国外的，还有一些比如说签证问题的等等等等，我们把这些群建立起来之后、大家互动更方便一些啊。好的好的，谢谢您的这个建议啊。来，接下来这个我们要一秒入戏了啊，各位准备好啊， 开始。 最近的微博抽奖您参加了吗？ 啊，你说的是王校长一人一万抽奖吗？ 啊， 据说113个中奖的就一个男的，这不歧视我们吗？ 嗨，人家解释了，那是因为男性用户话少，在微博上活跃度不高，有可能是被当成机器号给过滤 啊。明白明白，你这嗨，机器太不懂我。 哎，别说有懂你的呀，建行会懂你 APP 懂你啊，只要你是有贷款需求的企业用户，就可以随时查看建行小微企业信贷产品信息，不用登录，只要填写企业名称全称，勾选行业，再填写企业上年度经营收入和近一年的企业纳税总额，马上就可以算出贷款额度，只要你符合条件，马上就能批贷款了，全程在线操作，几分钟搞定贷款。 不，等会儿，贷款都这么容易啊？ 啊， 那给错人了呢？ 哎，不用操心，人家建行会懂你 APP 有先进的生物认证人脸识别技术，一刷脸就把您的身份给识别了。 啊，哎，说半天，我能借多少啊？ 信用快贷最高额度可以达到300万元，如果小微企业手中有房产资源，申请抵押快贷产品，借款额度最高可以达到1000万。 嚯！建行会懂你，真的很懂你。 那必须的。哎，还听说一件事儿 啊， 你前阵子换房了是吧？ 哎，这 住上了吗？ 这没有。哎呦，我跟你说，我房产手续早就办完了，正等着明年，到了月中的时候，不是那个年终的时候吧，我这理财产品到期了以后拿钱，我好装修。 哎呀，得亏你遇见我了，你等什么明年呀、你直接去中国建设银行办理装修分期多合适啊？啊， 可以吗？ 可以啊。 利息高吧， 免息期内零利息，每个月0.35%的手续费率，最高100万元，最长可以贷60期呢，每万元我给你算了一下，折合每天手续费不足1.2元。 好，嘿，划算。哎，手续办起来复杂吧？ 简单，你只需要带着身份证原件、房产资料、工作以及收入财力证明到北京地区的400家银行任意网点一家就可以办理了。 哎，太行了、马上我就办去。有联系电话和介绍人吗？ 现在介绍人没有啊，联系电话我可以告诉你，详情咨询中国建设银行95533客服，或者是关注建行北京分行官方微信公众号。 嗯，建行装修分期，更懂装修就更懂家。 哎，好啊，来吧，我们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继续来聊一聊查仓啊。当然好多朋友来给我们分享的查仓也都非常非常有意思，也都非常非常漂亮。 好漂亮。 是的是的是的，而且呢不仅看到了您的查仓，也看到了您的一些查器具。 是， 刚刚我看了一张照片，后边有一个壶架，就是放那个茶壶的架子，上面大概有几款壶，而且就是我可能是照片的问题，也不知道是怎么，反正我分析啊，应该是有点年头了，应该是您使了年头不短了，我觉得这个这真挺棒的，就是我们聚集了这么多特别喜欢茶的朋友。刚刚还有一位朋友发了一个问题，但是我刚才找了半天没找着他，但是问题我记着呢，他说他们家那茶壶啊，壶嘴那边因为经常倒茶，有茶渍， 哦， 可能是某一次可能没有就经过了好长时间没清理，他发现擦不掉了，他想问问多宝宝这是怎么回事。 那这肯定是就是我们讲的这个刺进去了，这回你找专家拿大皮管刺不下去了， 这个我们俗称的老泥儿 啊。嗨，这个就你们搓澡界的事儿我不知道啊，但是这个你也有办法，现在有很多这种很好的这种试剂啊，可以做这个清洗， 但是会对壶有损伤。 不会，他就专门做这种精细的这种餐具啊，它不是光是壶，人家很多高档的餐具有的也用这种东西，它是一种 粉末状的，你拿那个温水一泄就开，它泡有这么半个小时，一擦就掉，很方便。您可以在那个网上去搜一搜，这种东西不是很贵，这么一桶的话几十块钱吧，几十、 哦、还不错。 完，关键是什么呢？它就专门是做这个餐具清理的呢，就是无色无味，它没有味道。你也别听网上，比如说我去拿盐擦，拿盐擦是什么呢？拿盐擦就是小颗粒抛光， 就是摩擦呗。 其实是抛光，可是您现在是擦干净了，您下回许必这回呢，还容易着色，对不对？因为它里边是微小的，已经打磨了嘛。哎，是这么回事。 容易着色的，是不是也说明它的这个材料有问题？ 当然不是了， 不是、啊 您。您那牙也容易着色，您那牙那材料没问题。它是茶本身有比较强的着色性、 哦、 这个应该说因为它有天然色素嘛、 哦、 它这个咱都看得见，您看那茶汤那色儿，那色儿哪儿来的？那不是添进去的，那是天然色素，那尤其是茶在一些发酵过程之中就会形成一些这种色素类的东西、 嗯、 啊，那这个是很正常的，它有着色感、 嗯、 所以我们才会比如说小窍门分享的时候人说哟专家我们这个衣服上有茶渍怎么清洗，都知道茶渍不好清洗，道理是一样的，它会着嘛。 国政问了，说杨老师啊，铁盒有必要垫那纸吗？ 您要愿意垫一张，我觉得是更好。我垫了，我这么跟您说吧，好不好？我也用一些马口铁的，比如说，老盒子，咱们这马口铁是这样，这二年呢，咱们这儿不爱用了， 嗯， 港澳台地区还很爱用， 嗯、 有一些老茶行人给我们这还是这种的，我有时候垫一个就， 好，欧迪里。说了，我想问一下，绿雪芽的蓝纸和正山白性价比高吗？ 绿雪芽的什么？ 蓝纸 哪俩字？ 兰花的兰，周芷若的纸。 哦，我知道了，那个是正山白是吧？说的是、 嗯、 对， 他说俩大牌子、 嗯， 绿雪芽是个牌子，是白茶的一个大的品牌。 对， 那么您讲的那个蓝纸的系列，应该是个产品系列才对呢。我是没喝过，但是他问的是性价比高吗？是吧？ 对， 还可以，啊，还可以，我只能说，但是您要明白，它是品牌的话，它会有一个附加值在里边 啊对对对， 那就我说这人之常情，您能理解、 嗯？ 那这么大品牌运营费用， 对 啊，对吧？广告费用， 是是是， 这是成本啊， 那 也要在这个里边嘛。 另外呢，人家还问了说有什么大牌子值得推荐的吗？ 什么呀？ 就是 白 茶、 红茶 哦，白茶、红茶，您说那俩就是现在目前比较大的， 就算大的了， 算大的，算大的。 哦，好的，好的。 好， 这个 C C C Sensation 啊，说了，煮茶器要区分不同的茶类吗？ 煮茶器其实还好，因为它我们说区分不同的茶类，为什么呢？说的是紫砂壶，紫砂壶里边有双气孔结构，具有记忆性。您那煮茶器呢，都是一些现在比较现代化的一些涂层啊，这种设计啊，它甭管它是什么材质的吧，我看是新材质的啊、 嗯、 它外边带一种涂层类的东西，我看都是，所以那个就注意每一次手勤快点 清 洗干，这个是一定的，咱们一定要勤快点，比方说茶着色着味都是有的。 嗯，向阳花问了，咱们这个乌金釉这种材质哈，它其实不是材质了哈， 它是釉， 它是一种釉面。乌金釉这种材质适合长期存茶吗？ 啊，存茶，我说的乌金釉是外边是乌金釉， 外边是。 您打开，您描述一下里边，它里边它挂的就是正常的这个陶、 哎、对对 陶瓷， 里头一看哇，就是陶瓷， 对，是陶瓷， 釉面的一个陶瓷、 嗯、 啊， 光滑， 外边做了一个造型， 对，一个效果， 外边是乌金釉， 是的，是的， 里边就是釉啊 啊， 这个文姬起舞说了。六种茶啊，除了绿茶之外，冲泡方法是不是都是百度沸水冲泡？但是在冲泡时间上却千差万别，是不是说发酵度越高的冲泡时间越长？ 啊，不是，我很理解文姬起舞就是想说的话，就是希望把这个事儿找出一定的规律来。 是的， 首先来讲，我跟您说呢，这茶都百度沸水泡比较好，包括绿茶，但是您要注意的是投茶量。就是您要明白，刚才您讨论跟我讨论一个问题是水温的问题，我要跟您讨论一个第二个问题是投茶量的问题，或者叫茶水比例关系的问题、 嗯、 这个掌握好了其实是一杯茶泡的好与泡不好的一个关键。您听我给您讲，比如讲到绿茶的时候，咱明天开春肯定有绿茶，我讲到绿茶的时候，我跟您讲绿茶到底怎么一个投茶量，就是茶水比例关系，它绝对跟乌龙不一样。那您说是不是随着发酵度越高我把它拉的时间就会越长呢？其实不是这样的。那发酵度的高低其实不能说完全跟冲泡的时间正相关，还是跟口感的变化 是有区别的了。 对对对，当然了，在此再次跟大家说啊，我们今天分享的是茶仓。 对， 虽然茶仓里头是带有白茶的，但是我们基本上就没剩几个了。 嗯， 所以大家可以继续发，关键词是茶仓啊，这两个字。另外呢，也可以简单跟大家做一个预告，因为刚刚我看到一位听众朋友，那是一位 说想周边玩， 哎，对，老听众了，他就说正好元旦小长假三天时间，然后全家一起开着车去北京周边玩三天。 我就想到我们明天在做直播的时候，就是跟大家说带大家出去玩。 嗯， 同时呢，明天的节目内容呢也相当的丰富，比如说也有喝这个内容 哦。 哎，明天我们要分享白酒 哦。 哎，对，除了这个以外呢，还要大家去更远的地方分享泰国 哦。 我们要请专业的人士要讲一节， 嗯， 泰国去哪玩，包括价钱， 倒是大家会很关注。也不算远， 很热门， 尤其过年的时候。 是的，是的，是的。 泰国比我们那儿要热闹多了，真的。 啊， 我一打就我回家的时候，一打听周边好多我的朋友带着自己爸妈全去泰国去了，就是去那边过年去。 明白 啊？不知道今年又去哪儿啊？反正明天关注我们想去玩的，甭管是咱们郊区也好，还是泰国也好，还是想喝点酒助兴的啊，明天关注我们节目。剩下最后一点时间了，我看一看啊。如果没有什么特别的问题的话，我就把这点时间留给我，因为我最近， 好，你做一下后天节目的预告是吧？ 不是，最近我喝茶呀，我有一个感悟，我不知道是否 对 啊，就是我最近不是喝那个鸭屎浆喝的比较多嘛，我发现刚第一泡冲出来的鸭屎浆， 您那鸭还没喝完呢， 两只鸭。本来是要给你一只，我说你不喝，我就都留着， 就天地良心。 对对对对对。然后呢，我就喝鸭屎浆的时候，我就感觉啊，你在前两泡的时候或者三泡的时候，你是能闻到鸭屎浆那种特别的香味的。但当冲到后，就是泡到后边的，大概我一般是六泡左右。 哦，那不错了。 七泡的话，我就得泡时间相当长了，但是也能泡出来味道。我就发现它的那个味道特别入水。 嗯。 而那种味道好像跟之前我闻到的味道又不一样了， 嗯， 而且会觉得一到三泡的时候，它的水里边的那种香气感， 嗯， 其实没有那么足，但是后边的水里边的那种香气特别足。我不知道这是我冲泡的问题，还是它本身就应该是这样。 应该是这样，就是说，茶中的这些物质的析出的速率是不太一样的，有的会析出的比较快，有的会析出的慢，就是我们讲的缓慢析出与快速析出。 嗯， 所以我们喝到的茶汤风味的变化，其实如果你再细究起来呢，它就是里边这个物质的析出啊，因为是层次感的，一层一层递进，有点像我们一些食材，它口味的释放也是层级化的， 嗯， 也是一层一层释放开来的。所以您能喝到每一冲之间的差异性，或者说前后肯定是有明显差异性的。 是的， 这个是对的。而且越往后边的话，前边喝香，后边喝水， 对， 就是喝汤，汤里的感觉就有了。 真是真是，好的好的。所以我就感受到了喝茶里边的挺奇妙的东西，真的。同样的水，同样的这个茶，只不过泡数不太一样，您喝到的每一道几乎都是不太一样。好吧，谢谢多宝宝跟我们分享了这么多， 谢谢大家。 谢谢，我是夏明， 我是王威。 接下来是非常精彩的打开文化之门，明天再见了。 Lights are low, the curtain's down. There's no one here. Say your lines, but do you feel them? Do you mean what you say when there's no one around? Watching you, watching me.For granted